小姑娘和大熊。在一片大树林旁边，有一间小房子，里面住着一个小姑娘，还有她的奶奶。有一天，小姑娘说：“ 奶奶，我到树林里去采蘑菇。” 奶奶说：“好啊，别跑远了，早点回来。” 小姑娘说：“我一定早点回来。” 小姑娘来到树林里，哈，这里的蘑菇又大又多，她想采上满满的一篮子带回家去。她采呀采的，越走越远，忘了奶奶的话。天慢慢地暗下来，这可糟了，她认不得回家的路了。小姑娘又慌又急，忽然一阵沙拉沙拉的声音，走来了一只大熊。大熊说：“ 小姑娘，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”“ 熊伯伯，我来采蘑菇，迷路了。”“ 那你上我家去吧，给我做饭，收拾屋子，走吧。” 不等小姑娘答应，大熊拉着她的手就走，一直走到大熊的家里。 小姑娘着急了：“不不，我不住在这里，我要回家。”“ 小姑娘住下吧，我请你吃蜜饼，蜜饼可好吃呢。”“ 我不要吃蜜饼，我要奶奶。” 大熊生气了，说：“ 我不让你回家。” 没办法，小姑娘只好在大熊家里住下了。大熊不许她出门，不让她回家。过了几天，小姑娘越来越想奶奶，伤心极了。她想呀想，想出个好主意。小姑娘说：“ 熊伯伯，我住了这些天，可想我奶奶了，你该叫我回家了。”“ 不行，你做的饭菜很好吃，你收拾屋子很干净，我不会让你回去的。”“ 熊伯伯，你不让我回去，就得给我奶奶送点蜜饼去，奶奶爱吃蜜饼。” 大熊说：“你不回家，我就去送蜜饼，你拿蜜饼来，我这就去。” 小姑娘说：“ 送蜜饼，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儿，在路上不能偷吃，也不许偷懒。我爬在树上看着，你要是偷吃偷懒，我可不答应。”“ 我一定办到，你拿蜜饼来吧。”“ 熊伯伯，你到门外看看天气去，天晴才能送蜜饼呢。” 小姑娘赶快把蜜饼放在簸箕里，顶在自己的头上，坐到一只藤筐里去。大熊回到屋里，匆匆忙忙地把藤筐背在背上，送蜜饼去了。他哪里知道小姑娘躲在藤筐里呀、啊？大熊走了一段路，累了，坐在一块石头上休息。“ 哎，这藤筐多重啊，歇一会儿再去。现在小姑娘看不见我了，这蜜饼我来偷吃她一小块吧。” 大黑熊伸出爪子正想拿蜜饼吃，忽然听见小姑娘的声音：“ 大熊，大熊，你别动，背起藤筐快快走。” 大熊觉得真奇怪，我走得这么远了，小姑娘还看得见我呀。他只好背起藤筐就走。大熊又走了一段路，累了，坐在一棵大树下休息，说：“ 这藤筐多重啊，这蜜饼多香啊，让我吃掉它一半。” 他刚伸出爪子，又听见小姑娘的声音：“ 大熊，大熊，别胡来，快送蜜饼给奶奶。” 大熊更觉得奇怪了， 小姑娘的眼睛真厉害，还看得见我呀。 他只好背起藤筐走了。大熊又走了很多路，走到树林旁边，在一个树墩子上坐下来休息， 说：“这藤筐多重啊，坐下歇歇，这不算是偷懒。蜜饼又香又甜，就是统统吃掉了，小姑娘也不会知道。” 他正想伸爪拿蜜饼，又听见小姑娘的声音：大熊大熊，懒又馋，我的眼睛全看见， 我不吃我不吃。 大熊赶紧背起藤筐向前走，找到小姑娘家的小房子，敲敲门说： 开门开门，送蜜饼来了。 汪汪汪， 两只野狗从房子里蹦出来，大熊吓了一跳，丢下藤筐，连头也不敢回，跳进树林里去了。奶奶走出来，看见门口有一只藤筐。 咦，这藤筐里是什么呢？ 是我。小姑娘站起来，她藏在藤筐里让大熊背回家了。小姑娘跳出藤筐，拉住奶奶说： 奶奶，我以后一定要听你的话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